叶绿素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呢来完成这个化学过程。现在呢我们已经知道啊，叶绿素呢是有这样的几个主要的组成部分啊，有几个不同的类型，有 A B C D E。 这 A B C D E 呢分别是在哪儿呢？跟您说说啊，这叶绿素呢 A 和 B 是主要常见的类型，高等的植物和绿藻当中是 A 和 B，C 和 D 呢是见于各种各样的藻类，常和叶绿素 A 是并存，叶绿素 E 是比较少见的，在某些金藻当中是能够见到叶绿素 E 的。对于呢植物而言，叶绿素最重要，从光当中转化成为能量啊。照亮新闻深处，我们今儿呢一开始和大家回顾了科学史上的这一天，人工合成了叶绿素。好，接下来呢我们要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所走入的这个话题呢有意思了。这事儿呢咱们得先跟大家来说一件好事儿，这个好事儿呢叫做运营商流量不清零。哎呀，经过好长好长时间，终于啊这个政策是出台了。现在运营商呢流量是不清零了，但是啊这个好政策出台之后又发现了有一些问题。之前有媒体报道说有一些手机的用户发现，哎呀你这个不清零是不清零了，这是挺好的，为什么我的这个流量反倒用得更快了呢？有人就说一定是你们这个运营商想多赚钱啊，这想办法在你们那后台，因为呢后台我们看不见啊，你们做点手脚，我这手机上的流量是不是嗖嗖嗖就能够跑得更快一点。也有人说呢这肯定是手机里的 APP 啊被什么人动了手脚了，运营商可能也是不是在其中有所参与，这流量也是消耗得更快一点。也有人说你们提出这些问题啊根本什么都不懂，他们是做不了这些手脚的。那问题是我们的流量到底去哪儿了呢？的确有人的流量是跑得很快，在现在流量已经越来越重要，甚至啊每个月的支出已经超过话费的情况下，该如何来保护好自己的流量呢？今天晚间我们就和大家来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起来走入我们今儿的话题，我的流量去哪儿了。从十月份开始，三大运营商推出了流量不清零的政策，然而这个原本惠民的政策如今却引发了一场巨大的争议。最近有不少消费者在网上吐槽，十月份流量消耗的速度变快了，直指运营商使用了技术手段修改了流量数据，引发了轩然大波。从技术上讲，运营商到底存不存在偷流量的可能呢？各类 APP 大规模消耗流量的原因又是什么？在流量越来越重要的今天，如何保护自己的手机流量呢？今天晚上照亮新闻深处和您分享我的流量去哪儿了。这首歌我们很多人都听过，很多朋友也许都会跟着唱两句，叫时间都去哪儿了。都说时间最重要，流逝的时间是金子都换不来的。但是对于现代人而言，尤其是手机不离身的现代人而言啊，这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可能是流量。如果你的手机没有流量的话，你会非常的抓狂，因为接下来你所看的每一条新闻，你所接受到的每一条信息，可能都是在收取你的钱。所以流量焦虑也成为了现在手机应用当中的一个问题。尤其是什么呢？当你发现一觉睡醒来，自己的手机流量莫名其妙的消耗了好几十个 G， 在这个时候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心里的那种痛苦啊可想而知。也有朋友发现，哎，这运营商推出了流量不清零，怎么我的这个流量反倒是用快了呢？今天我们就和大家来说说这个话题啊，我们一起来说咱们的流量去哪儿了。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这事儿呢我信他，我得多跟他聊一聊， IT 科技独立评测人黄浩，我们的老朋友。欢迎黄浩，你好。 哎，娱乐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黄浩，我们的流量都去哪儿了？ 都是被你能看得到的东西用掉的。